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220集。 我想听他说请我吃饭，有什么可注意的？ 你骗鬼呢？ 别没大没小的。 你他妈，你还是个人？ 一行人再次失笑，他之前看不懂这三人的关系，做了好几种猜测，但没想到真相能这么有意思。方景行见好就收，没有再逗自家发小。他喊了一个人带他们参观俱乐部，放下外设包，和江晨一起回宿舍换衣服。门一关，他便从身后把人抱进了怀里，在耳垂轻轻印下一个吻。宝贝儿今天真帅。江晨察觉他的吻要往下滑，侧头躲开一点。 还得吃饭呢。 方景行的回答是转身把人抵在门上吻了过去。炽热的吻持续了很久，分开时二人的呼吸都乱了。方景行近距离看着他，低声道：喊我一声 起开。 最近这段时间，方景行也不知抽什么风，特别喜欢听他喊歌。江对神仙颜值拒不承认自己四五十岁，所以第一次也就没有拒绝。谁知方景行竟听上瘾了。 赶紧换衣服出去， 不然指不定姓唐的会想些什么。方景行笑着又亲他一口，准备晚上回来再说。二人换好休闲服出门，和唐副董他们闲聊了一会儿，便叫上队友一起去聚餐。等饭的过程刷了刷手机，他们发现黑色封印师冲上了热搜。唐副董啧啧道： 你这牌面可以啊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他一点都不意外。作为目前唯一被大众所知的冰冻复活人，江晨本身就自带热度，更别提黑色封印师是一代人的青春，30年后重现游梦，话题当然会高。视频把几个击杀画面都剪了进去，激昂的音乐混着爆炸的轰鸣，斯文的封印师白衣染墨看着热血极了。唐副董心想，肯定会招一群粉丝为他疯狂，再次啧啧了两声。 你们下场的对手是谁？ 红尘那个队。 某人不禁念道，话刚说到这里，他就在群里冒了泡，缺了江晨，询问下场是不是还第一个上。 不是。 方景行设置了江晨的特别关注，听到提示音进群看了看，补充道： 我来。 谁愿意和你打？让陈神来。 成，那我下场指挥。 其余人都被炸了出来。虽说这样的闲聊没人会当真，但江晨以后会指挥，这应该是肯定的，他们也早已猜到了。毕竟他当初曾带队拿过冠军，战术思路不会差。再说光看打网游的风格也知道，这是个骚操作不断的人。两个人实力强也就罢了， 还倒一肚子坏水，简直不给人活路。 咱们还有没有点爱了？ 大家都是兄弟，何必呢？ 今天你爱我多一点，那明天我爱你一点吧。 就是和谐点不好吗？ 那你们主动认输吧。 认输多没面子，咱们揉点吧。 这个可以用。 很难不支持啊。 经过这段时间的直播和相处，差不多全联盟的人都知道江晨揉点不好了。江晨和方景行几乎同时回复， 可以，我揉。 靠！ 江晨见饭菜陆续上桌，不再理会他们的哀嚎，扔了句在吃饭，便关上了群。唐副董余光能扫见聊天界面，没有偷看，只知道是战队群。他不由得想起他们当年总在群里互损，追忆一下自己回不去的青春。 这些战队哪个对付起来比较麻烦？ 能打进季后赛的都麻烦。 但是没关系，他看了一眼身边的方景行，方景行恰好也在看他，眼里带着柔柔的笑意，神色是同他一样的自信和坚定。他们一路赢下去就好， 一路赢下去就好。 整个常规赛 NXK 只输过三场，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进入季后赛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顺利挺进决赛。今年的总决赛就在文城举办，天还没暗，文城最大的体育馆外就聚满了人。来现场的大部分都是 NXK 的粉丝，除了年轻男女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年人。不少亲子党都是冲着陈辉兰乐来的，全联盟只有 NXK 的比赛会出现这种画面。此刻广场的一角有一群人正在慢慢集合，一面大旗迎风招展，上面印着龙飞凤舞的四个字，陈星应援。 不是，这谁主意啊？ 不知道，你问问。 我的，这样醒目，节省时间。 值得夸一夸。 总算靠谱了一回，看来你们帮主没少费心。 庆天成挂着谦虚的微笑，暗中把某人带来的唢呐又往包里怼了怼。 哼，狗屁的靠谱，我要是不拦着，等一会儿天色暗下来，一曲唢呐怕是要吹上天了。金靖联盟和如意的还没来， 应该快了。 白龙谷伸手一指， 那个是吧？ 众人一齐望过去，见不远处来了两队人，为首的两个都穿着修身的风衣，风格各不相同，但都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模样。这么走在一起，不像是来看比赛的，而像是在进行商务洽谈，看着就像如初和顾问。果然二人望见旗子便对着他们走了过来，一行人寒暄几句，站着等其他人。周围的玩家好奇地打量，见如初的身后有两个长相出挑的年轻人，一个正搭着另一个的肩说悄悄话，另一个静静听着，偶尔一笑顿时风流无限。他们暗中吸了一口气，那个人若有所觉地看向他们，漂亮的桃花眼一弯，给了他们一个飞吻。得，不用问，八成是大名鼎鼎的渣渣。另一个搭肩的应该是如意特产情深长寿，别的不提，至少这人渣组合的皮相确实不错，睡一睡不亏。镜中人他们也在观察如意的队伍，从头看到尾，他们实在没忍住凑近了一点。 哎，影帝今天来了吗？我还没见过活的明星呢。甜甜来吗？ 狗剩一一解答。 都来都来，影帝是亲属，去后台啊看陈神他们了，会直接从那边去观众席。那个甜甜开车去接小宋了，说是马上到。 镜中人羡慕了。 哇，我也想去见大佬。 比完赛呢会有聚餐，到时就能见着了啊。 掷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